心斩首术。望着从岩浆底下突然冒起仿佛火人一般的君莫笑，全场目瞪口呆。虽然知道这只是游戏，但是从岩浆底下钻一道地，全身燃火这样杀出，还是让人觉得豪迈勇猛的不得了。鼓掌？不行啊，这是夜修，怎么能鼓掌呢？霸图观众们拼命抑制住冲动，刚刚本是送给韩文清打断影分身术的掌声，一个须臾间就全成了夜修反击的背景音了。霸图粉们正不爽呢。一定要克制，大家齐咬牙，只是这精彩豪迈的表现，嘘声是怎么也没办法发出了，那实在太没良心了。 队长加油！ 霸图粉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转移注意力，坚决不要欣赏夜修的表演呢。正指挥大蘑菇烟迈步向前，准备追加攻击的韩文清，却也没料到夜修的反击来得这么快，这么猛。地心斩首术，刀锋直指脖颈要害，鲜血飞出，瞬间就已被滚烫的岩浆蒸发。大木孤烟身形急转，挥拳打出。地心斩首术之后是要再接背身副手术吗？稍具荣耀经验的玩家几乎都会做出这种判断，更别提拥有10年经验的韩文清了。这一拳完全就是下意识的判断和操作，精确集训，再出来的忍者选手也根本没办法在这样的打断下还将这个连招继续下去。但是眼下根本没有连招，韩文清下意识的操作出去，心里跟着就叫糟糕。地心斩首术紧接背身副手术，那是忍者套路，眼前这货根本不是忍者，地心斩首术都已经是武器大致技能了，不会为了这么一个简单的连击套路再打一个背身副手术了吧。韩文清的这一判断算是猜对了，拧身挥拳的打断果然落空，君莫笑没有再施展背身副手术。那会是什么？瞬间在脑中仿佛爆炸般的闪出的是荣耀的千百个技能，这根本没有办法去预判，只能凭经验去作战了。韩文清不等大木孤烟身形再操，直接就一个窝心脚的操作，大木孤烟提腿倒踢直戳身后。哦，哗，霸图粉们接连尖叫加掌声，这一脚多漂亮啊！背身不见目标的情况下，居然还如此精准地直踹君莫笑心窝，这就是经验，这就是意识。但是随后他们就觉得眼一花，窝心脚踢中的君莫笑居然只是一片残影，真身呢？真身已经贴在了大漠孤烟的身后，千机伞上拆下的刀身狠狠扎进了大漠孤烟的腰间，如此凶狠，如此致命，这一看就是刺客系的技能，闪烁突刺。瞬间碾压一个身位格距离的刺杀，听起来似乎不如可以瞬间突袭三步的瞬身刺来得美妙，但真正的高手却都清楚，闪烁突刺的这一步远比瞬身刺那三步要突然，要难以防备，或者说根本就没办法防备。霸图粉们的掌声和尖叫顿时又成了君莫笑攻击的背景音，但是这时他们已经来不及去郁闷了，他们的队长连续吃亏让他们心急如焚，恨不能一起刷了账号卡冲上场直接将君莫笑给撕了。刀出带出连串的血珠，只是在这艳红的岩浆之中，鲜血已经不再是什么刺目的东西，只一瞬就已经成蒸汽了。背身连击，叶修哪会错过这等机会，君莫笑连续攻击击打在大木孤烟的后背，岩浆翻滚着飞溅着，两个角色身处这一片岩浆的正中心，眼下再想从岩浆中脱身已经成了不现实的事儿。岩浆的伤害不低，两个角色的生命本就快速下滑，攻击伤害那就更是火上浇油雪上加霜，谁都看得出这场战斗已经不可能持久，一套连击就足以配合着岩浆的持续伤害将对手击杀，胜负将在数秒内决出，甚至更短。正处于不利局面的韩文清就要这样输掉了吗？还没有， 大漠孤烟突然一拧身，双虎掌。叶修经验真的太丰富了，只看这么一丁点拧身抬臂的动作，就已经判断出来对手的出招，连忙就将君莫笑向后稍稍一拉，砰，命中。叶修一呆，是双虎掌没错，但是最后命中君莫笑的却不是掌，而是肘。相比手掌，肘部的攻击距离短了有一半，但是在这个拧身的发招中速度却更快，居然还可以这样用。叶修都意外了，他发现了韩文清的很多变化，其中不乏对拳法家战斗方式的研究和改造，但是双虎掌的这种用法却是之前的比赛中从未见过的。也不知道是一直没有机会，还是此时此刻深陷危机之下十年经验酝酿出的创新。一击抢回主动，顺势转过身来的大漠孤烟跟着就开始了他的攻击，猛虎乱舞，干脆而又豪迈的直接大招。岩浆的持续伤害下，猛虎乱舞这套大招的伤害就足以终结对手了吗？一时间谁也没办法做出判断，一来对图不熟，这岩浆的准确伤害目前还没有数据；二来猛虎乱舞这个技能类似剑客的幻影无形剑，是需要持续控制的连续攻击技，所以也要看操作者的驾驭和被攻击者的应对。技能是发动了，但到底能不能打出满套的伤害还要看具体情况。眼下第一拳双虎掌肘击之后发动的猛虎乱舞，这第一拳只是将原本弯曲的手臂伸直，来得如此自然，如此之快，根本没办法闪避或是招架。韩文清赶在那一击之后就接猛虎乱舞，凭的当然不只是勇气和豪迈。跟着的第二击，只见岩浆一阵翻涌，再挥拳又中，但系统的连击统计却在此时连跳两下，三段四段。怎么很多人茫然，怎么就四段了？ 第三段在岩浆下边。 这次转播中的李一博反应倒是挺快，立即意识到了第三段攻击是一记腿击，因为大半身都在岩浆下，而岩浆又不像水那样透明，这一踢的动作大家这才都没意识到。第五段连击统计又跳，只是这一次观众席上发出了一些遗憾的叹息声，因为这一击叶修终于做出了应对，君莫笑挥起半截千机伞攻击招架了这一击。攻击招架以攻对攻，伤害或能完全化解或不能，但无论怎样对于攻击一方来说都算是攻击命中的，和直接闪避开了攻击不同。紧接着六段，但这一击却又被君莫笑另一手挥着的半截千机伞给架住。 是二刀流， 有人叫道。二刀流也叫双刀二段流，招架操作的克星，但是用来做攻击招架也是极具优势。很多情况下利用特有的二段招架可以招架出判定远强于自己攻击的技能，但是此时韩文清的大漠孤烟施展的是猛虎乱舞，攻击速度暴涨，一击要去二段招架完全不可能。此时的二刀流仅仅就是可以跟上如此暴涨后的攻速，或还是单武器，而对猛虎乱舞招架了一击之后肯定来不及招架第二击。虽如此，只是凭借武器特点打出的普通攻击招架，又怎么可能完全阻挡70级大招的攻击判定呢？每一击看似被架，但最终却都还是被这些攻击压到身前，攻击伤害只是很勉强地化解掉了一点点而已，一点点，但连番招架下来却也略有积累。此时的重头持续伤害可都不是角色的攻击，而是岩浆的灼烧。君莫笑之前的连续攻击抢先奠定了一定优势，此时大漠孤烟反击却是在劣势之下赶超着。叶修操作出的攻击招架显然就是在使劲压低大漠孤烟的输出效率。所有人紧张地盯着两个人的角色，君莫笑的多但下降的快，大漠孤烟的少，但此时只有岩浆伤害。 这样下去谁会赢？生命在减少，生命在逼近，猛虎乱舞的攻势已经到了最后。追平，双方血线追平，现场一片欢腾，霸图粉丝激动极了，他们要赢了。血线已经追平，但是猛虎乱舞还有一击，最后的最强的一击。这一击之后，大漠孤烟的生命将领先，虽很微小，但就双方马上见底的血线，岩浆伤害会为二人分出先后。只要大漠孤烟不要在这一击后受到伤害，赢的一定就是他。砰！猛虎乱舞最后一击，一拳将君莫笑轰得倒飞，距离瞬间被拉开，近战离的攻击已经没有办法再起作用，岩浆马上就会帮二人分出胜负。刀光闪，拔刀斩，倒飞中的君莫笑居然抢出了一个拔刀斩，大漠孤烟此时可不能再承受攻击了，这一瞬间霸图粉丝们的心都快从胸膛跳出来了。跟着就见大漠孤烟向旁一滚，完了，霸图粉丝心中大叫，这关键时候队长怎么犯起糊涂了？拔刀斩是横向斩击，你这横身一滚能有什么用？将自己藏在岩浆下边，那也没用啊。叶修多卑鄙啊，这记拔刀斩还有一个斜飞的角度，最大限度的封锁了横纵面，你看岩浆都被劈得裂开了。咦，灰暗的心情突然间起死回生，拔刀斩劈开的岩浆中露出一块凸起的熔岩，噌，刀光落在了这块熔岩上。大漠孤烟呢，一个横滚之后正是闪到了这块熔岩后方。韩文清早料到了猛虎乱舞最后一击的吹飞过程中叶修就会抢攻，他早已经看准了退路，避在这块熔岩石后，任何正面攻击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赢了， 霸图粉丝已经发出胜利的欢呼，两个角色的血线已经迈向尽头，君莫笑生命更少，所以将先一步到零。虽然擂台场上取得这样毫厘间的胜利意义并不太大，但是赢了就是赢了，而且赢的是叶修，单挑打到现在没输过的叶修，爽死了。结果就在这时，大漠孤烟的生命突然在岩浆这种匀速伤害下一跳，荣耀宣布胜负的大字已经闪出，最终站着的是君莫笑。哇，现场瞬间就爆了，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最后那一跳是什么情况？难道岩浆伤害还带出暴击的吗？偏偏还在这么巧的时候出暴击，这太捉弄人了吧。豪迈的霸图粉丝这一瞬间全都站起了身，好像立即就要冲上赛台似的。这是什么鬼东西？必须得有个说法，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弄不明白那一跳的可不只是霸图粉丝，电视转播、现场裁判、职业高手，太多人这时候都处于茫然。这种时候急需场面回放，无论如何总是会有原因的，现场尚没找到原因，就已经在电子大屏幕上将刚刚那一幕给切了回来，甚至赛台上的全息投影也立即中断了一般情况下胜者的摆造型时间。这个时候就别在这儿拉仇恨了，全息投影也回放，现场立时变得鸦雀无声，所有人死盯着那一瞬间的场面回放，一遍，两遍，三遍，那一瞬间很短暂，只能这样一再重复。关键的问题在哪儿？有人观察着君莫笑的动作，有人注意着大漠孤烟，有人留意着岩浆的翻腾变化。这时候系统的后台统计终于被调出来了，系统是不会说谎的，它会忠实地记录比赛中发生的每一步，而这些文字先画面一步给出了大家答案。君莫笑最终段所受伤害，猛虎乱舞最后一击岩浆伤害，大漠孤烟最终时刻所受伤害岩浆伤害，还有元玄波动剑。 魔剑士技能圆旋波动剑。现场继续鸦雀无声，一再重复的画面在有了系统的统计提示后，终于也做出了针对性的呈现。岩浆之下，圆旋波动剑无声地移动着，被两人激烈战斗掀起汹涌澎湃的岩浆完全掩盖住了这移动的痕迹。圆旋波动剑的出手更在拔刀斩之前，犹如大漠孤烟猛虎乱舞时藏在熔岩下的那一脚，圆旋波动剑的出手也是在熔岩下无声的挥出，待到剑身翻起时，已经是那寒光一闪的拔刀斩了。拔刀斩的攻击最终被那块岩石给挡下，而圆旋波动剑那走的不是直线，而是弧线，它绕过了熔岩石的阻挡，最终命中了大漠孤烟。不是什么岩浆伤害暴击的作弄，是确确实实来自选手操作，来自角色做出的攻击。现场沉默，沉默。良久的沉默后，终于爆发。 叶兄，你好卑鄙啊！叶兄，你去死吧！ 杀了他！